他是睡着了。 他是睡着了，星光下，一朵斜栖的白莲。他入梦境了，香炉里袅起一缕碧螺烟。他是眠熟了，健全优异了喧响的琴弦。他在梦乡了，粉蝶儿、翠蝶儿，翻飞的欢恋。停云的呼吸，清风渗透了他的周遭的清风，有福的清风怀抱着、抚摸着他纤纤的身形。奢侈的光阴，静，傻傻的，竟是闪亮的黄金，平铺着无垠，玻璃间轻漾着光艳的小艇。最新的光景，给我披一件彩衣。啜一坛芳里，折一枝藤花，舞在葡萄丛中，颠倒昏迷。看呀，美丽！三春的颜色移上了它的香基，是玫瑰，是月季。是朝阳里的水仙，鲜艳芳菲。梦底的幽密，挑逗着他的心，纯洁的灵魂，像一只风儿在花心恣意的唐突温存。童真的梦境，静默，休教惊断了梦神的殷勤。抽一丝金络，抽一丝银络，抽一丝晚霞的紫熏。玉腕与金梭，这天使的精神。更翻的川渡，化身了彩霞，神却安琪儿的歌，安琪儿的舞，可爱的梨涡，解释了处女的梦境的欢喜，像一颗露珠，颤动的在河盘中。闪耀着晨曦。